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星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爱音乐，爱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今天我们车展回顾的最后一期了，咱们查缺补漏吧，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关心的车型我们没说到的，就跟大家说一说。 你要是有问题抓紧时间问啊。 嗯，其实这个我们在车展上有一款车也聊的挺多的，就是华泰的一个车型叫陆胜 E80。 这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命名了。 对， 不是，它原来叫陆胜 E80、 现在叫那个什么 WS55。 对，其实我觉得啊，一直在车展上我们可能聊到了其他的一些大品牌，奔驰啊，宝马，然后一些很有个性的品牌像 DS。 嗯， 但是可能对于华泰，大家一想到，哎，华泰可能 脑子得转转弯啊， 稍微再想一下。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什么品牌也好，它只要是这个走这种很务实的路线，它每年车展上带给我们的是实实际际这种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观，质量在稳步提升，那我们就是也是非常愿意把这种车型来给大家介绍。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全新改名叫陆胜 WS55， 它原来就是陆胜 E80。 嗯， 这个车其实你一看就是跟福特那个车型的元素好像， 对对对对，整体是美系车 啊、 走 那个风格，真的变得其实跟原来真的不太一样了，变得也真的是挺好看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嗯哼，嗯，其实我还关注另外一款 SUV 啊， 嗯， 就是咱们这回也是更改了全新的命名，原来叫圣达菲，现在叫圣达菲 WX35。 没错， 嗯， 它现在就是都以 W 为开头了、哎、WS WS。 我相信圣达菲大家应该是都有印象， 对对对， 而且卖的也比较多的。 原来大家对那个圣达菲是那个感觉，就是那种也相对方正，然后棱角。就是我的意思是棱角多了一点，没有那么多圆润的线条在里面。但你现在看它这个新的 WX35 圣达菲， 它就更圆润了， 它就那种棱角稍微去掉了一些、 嗯、 变得开始有点这种圆润在里面了，扁平、嗯、 对，给人感觉这个宽度像是增加了，其实它没有增加，它只是线条变化了以后显得 这 车宽了。 对，从视觉营造上它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嗯，总之呢，华泰的车型在时尚和前卫的角度确实做了一些升级， 对， 我们期待它未来能够给出一个更实在的价格吧。 对，反正就是比较务实的一款车嘛。 是。 再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老东家日产吧。 哦，老朋友日产、 嗯、老朋友日产，对，就跟我们也合作了很多次了。它这一次有一个小型的 SUV 叫劲客，是首发。 Kicks、 嗯。对，1.5升的发动机，嗯，有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内上市。 劲客啊，他的兄弟你能想到了吧？ 夸奇克， 逍客， 夸奇，我的天哪，我以为我撞了火车了呢！你 不是，是火车启动了， 火车是酷奇，酷嚓酷嚓， 况且啊，对， 我飞死你！ 夸奇克是确实是不那个他的发音，他的 对， 那是部落这么个意思，就是也挺当时是为了就突出这个。 我突然想到了，这逍客劲客会不会下面出一款车叫刺客？ 双门小型 SUV 是吗？ 对啊，就双门嘛， 3.8T 发动机飞起来是吗？搭载 GTR 发动机是吗？还是 Nismo 版本？ 有可能啊，我们建议一下。 别开个玩笑啊，说回来，咱们直接踏踏实实的，不要畅想啊。劲客 啊，劲客，这车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从大灯的设计跟尾灯的设计，我看到了楼兰的一丝感觉，就取自于啊原，就是有点那个感觉在里边。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像、 哦、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仿佛能够看到日产家族在他在打几张牌。你看那叫什么来着，奇骏和楼兰、 嗯啊对啊、 他们两个等于说 就是很就是外形嘛， 哎，就是外形上有一个区隔，然后定位上有一个区隔、 嗯、那当然了有。 那么逍客也是，逍客和劲客他们两个也是等于说一个更加的 流行一点，就是高低的组合， 哎，然后这样打一个非常错落的牌，这一下子在一个级别的小型 SUV 市场里出两款车来更加去挤对手的市场、 嗯、 我觉得这张牌出得很有力道哦。 嗯，反正我是没看出来你们俩说的那么多细节，我只看出来家族式的一个设计。 哦，对，就 Limotion 式的。 对，再有就是悬浮式的车顶的设计，这是现在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了。 对，悬浮式的，然后双颜色，哎，这种元素都在里面。 对对对，就是比较时尚、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 这款车真的是不是很大啊？你看它长度才4.2米，轴距只有2620。 嗯 啊，所以说真的是很紧凑的一款小车。嗯， 但城市开的话我觉得很 OK 了。 嗯， 你知道吗，放在5年前2.6米的轴距那叫大车， 不用5年前再加一年6年啊都是大车。 嗯，对对， 现 在就是大， 现在2.6米咱们叫小车。哎呀， 什么时候就变成老车了？ 那就可以 推车 了。 好吧， 来，请大家关注那个老车未来推出的新板块 老 车推车， 推车 、 嗯、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哎，你说老车推车会不会大众冠名啊，全是大众的车？ 应该不会吧、 哎、好啊， 推进来。那你过2天就出一期老车推出的大众特别版好了。 不是，我怎么觉得 先冠名、哦 嗯、我怎么觉得你这节目还没出就要死掉了呢？ 要不然这样，我们让听众朋友给老车推个选题，就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大概在什么价位的一个什么样的车型，让老车推一期怎么样？ 嗯，可以。 来，微信搜索快车 FM， 这不就是私车定制延续版之老车 推 车？推 车没错、啊、大家那个踊跃来投票啊，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我们会在所有参与这个整个的这个的人当中抽出一辆老车最喜欢的车模送给他。嗯， 老车最喜欢车模，那你们甭要了，真的，肯定特踏实那车。 VW。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说新车。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苦涩的眼泪，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 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你我选择背靠背，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倍才结束寂寞，两颗心成一对，慢慢习惯一个人醉，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悲，我的泪承认了你的爱有多美，我不配，爱不能成灰，祈求再多一次机会。不想喜欢一个人醉，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车啊。我们下面聊这品牌也够时尚的，这个法系品牌 DS 品牌。DS 这次是叫 Crossback 对吧？首次 DS7 对 Crossback 首次亮相了中国。 这个 品牌有小鲜肉啊！ 这我跟你说啊，这 有帅哥、 啊，终于是红城、 不算小鲜肉，算帅哥。 是红城推车了，这是他推的。 啊、这款车真的 可喜欢， 我喜欢 DS。 但我要说啊，其实这款车跟他的这个代言人请来站台的这位啊，我并不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我们称王凯老师 对王凯老师， 一直觉得王凯老师不是走这个浪漫风情范儿 啊？那你觉得王凯老师大概走的是个什么？ 这个踏实稳健老干部范儿的。 老干部范儿。 对，所以 这一下让你说老了十岁啊。 那个《人民名义》那书记叫什么来？ 达康书记 ， 达康书记应该是， 对，因为我是觉得对，就拍戏各方面的，就是王老师都是这个范儿， 比较踏实 啊、然后你看王老师站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小紧张，一看就不常给车企站台。 那就其实王凯老师在业界应该口碑是很稳重、很好的。 我们一叫王凯老师，其实给人聊 老 20岁。 好了，就是 DS 品牌也整个是公布了这个当这个品牌代言人王凯。 对，主要是那个媒体老师非常高兴啊，终于不用让我再拍苏菲玛索了，终于换来了。然后那个女的老师都很疯狂，男老师就觉得哦，好吧。就是这样。那这一次这个 DS7 呢，它的一个展台设计给人的感觉很好，你记得倒映的那个水晶吊灯 啊、 那种感觉非常的棒，也衬托出了这款车的一个气质。 其实每一届车展的 DS 展台都是非常漂亮的， 夜店风。 首先是黑色和紫色搭配， 对 T 台风 然后再加上一整套的这样的灯光和每次都有一些别致的设计。 对， 包括配合代言人的设计或者是配合新车的设计。 然后这次一直也是延续了 DS 品牌一贯的作风，就是在发布会的时候会有一个走秀的环节，这次也有。 对，有很多的穿的亮丽的时装模特来这边做一个服装的展示。其实发现没有，这些所有的服装的搭配都是为了去搭衬 DS 整个展台这些车型。 对，是为了，我觉得是为了衬托 DS 这个品牌的气质吧，就是它的一个潮流引领的方向。 讲真的，你们觉得 DS 这个品牌比较符合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呢？ 其实我觉得设计师人群还比较符合。 不，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 DS 啊，它并不说这个车做的有多细致，但是它在细节之处做的很好。 我其实没有反驳你的意思，我同意你。我之所以刚才说不，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这车你拿过来我开也没问题。啊， 那是老车， 对对，就是我们谁开都 OK。 老车的意思是，只要你有车，我就开， 这都没问题啊。它的功能我一样能使得很好。 对， 啊、 五菱宏光我也可以。 但真的， 只要不用我给钱。 很多设计师和艺术家挺关注这款车的。 对， 而且之前在去年的时候，DS 品牌出了一些小的那个视频。 嗯， 我有幸拿到了一对耳环。 我怎么没看到呢？ 我觉得你们说的太多缥缈的东西了。 说实在的， 我得跟你说点实在。 DS7 Crossback， 哎，对，它里边有一项， 回头耳环给我啊。 有的配置是百万级豪车才会出现的 哦， 旋转 LED 大灯 啊，那一会儿说，先说一个别的，就是有一个叫自动领航驾驶系统， 无人驾驶呗？ 不，自动领航， 自动 驾驶辅助的这个。 它这创新性的系统包括了车道保持、车距保持、自适应巡航、启停自适控制。这一套系统全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在同级别产品当中啊，真的是独一无二。还有一个说它拥有百万豪车才能见到的强力配置是什么呀？是智能悬挂。智能悬挂你们听过吗？ 就自适应悬挂吧。 就 比那个还要高级。 不是自适应悬挂，叫智能 悬挂。智能 悬 挂就是它会挑自己的路段。 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是通过摄像头与四个高度感应器以及三个加速传感器一起分析道路状况及车辆状态，就是加速啊、方向盘角度、制动灯、调节悬架的软硬程度，对颠簸的过滤更好，实现了这种越级的这种奢侈的驾驶。就你现在虽然开的是 DS7，但是你坐在里面有一种坐在百万级豪车的感觉。 所以 DS 好像一直也标榜的是奢侈、轻奢这风格的。 然后刚才洪城提到那个灯呢，我是在不同的展馆恰好找到了 同款灯吗？ 更加诠释 DS7 一个艺术的设计的一个细节，就是它的头灯和尾灯。 真正的灯具厂的人给你介绍这个。 对，就是它的头灯跟尾灯。DS7 Crossback 的头灯和尾灯全来自于意大利的玛瑞丽公司。它的这个灯，它当时有展示，我上去就是它给我通过那个开关，给我演示了一下 旋转、远近光、灯光切换。 真的，我你记得我发视频了对吧？ 特别漂亮。 对，它特别的范儿，就是一打开之后，它先旋转一圈，然后发出那种紫色、白色、蓝色不同交映的那个灯光。就你看现在我们着车之后，那个灯像奔驰、宝马，它都有一个自检，上下左右先动一下，它是一个自检的过程。这个灯亮了之后，它不单是把自检加进去，它还要给你展示一下 美， 告诉大家我要开始 炫酷， 我要开始秀了啊！你要注意我，知道吗？ 秀它！ 哎，对，真的是这样， 这很符合 DS。 对，然后你就上路了。 就是这也很符合红城，就是开始之前先秀一段。 其实最好是我把钥匙打开那一瞬间，然后它灯就开始转。 对， 因为这样我自己能看得到。 是，然后还能看到耳环。我就始终记住这个耳环的事。 很抱歉，我夫人已经戴了。 对，主要虽然是我也没有耳洞，但你让我见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没问题，改天给你们拍一张大作。 天哪，别拍得像袖扣似的。 好嘞。 好，那关于 DS 这款车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聊一个自主品牌的车。 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在无人的街，那是这世界。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 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车展回顾特别节目最后一期的最后一辆车。 嗯哼， 就是来自于海马展台。 Uh-huh. 我得说啊，先说这个海马展台。之前我们直播当中也提到了，往常的海马展台可能海马蓝的这个元素啊用的比较多。那今年的展台以黑和白为这个基调来做的这么一个展台，我觉得更加时尚和大气。 嗯哼。 凸显了这个自主品牌它在时尚气息上的一个提升。 没错，现在很多自主品牌有的时候吧，坐车踏实程度够了，但是时下因为年轻的消费者居多，所以这个时衚感和年轻的这个氛围一定要衬托起来。 对，所以这次海马展台确实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说哎，那是海马，我说天哪，这是海马吗？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而且这次就是活力、激情跟新未来，这就是海马的一个主题。 哦，对，这届上海车展，海马其实是主要发布的是一个全新动力总成的一个战略。 嗯 嗯，它跟有点像斯巴鲁，它也发布了一个全球平台的一个总成的这么一个战略。 嗯， 有点近似。它是基于 SUV 的核心属性为强动力价值判断，然后海马汽车是要朝着这个目标，然后部署了全新的动力总成战略。 嗯，反正也就是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嗯， 对，其实你会从这个在整个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海马会建立一个超过1000人的动力总成研发团队。 嗯， 建立海马汽车在欧洲的技术中心，整合全球的优质供应商资源，然后从而打造出一款一款又一款可能海马会带给我们的高质量的汽车。 嗯嗯 嗯， 而且那个海马汽车也是想要开发这个40%的混合动力专用的发动机。 嗯，热效率超过40%。 对对 对 对， 就是全新动力总成嘛，它一定要有发动机啊，或者其他一些技术在里边。 对，所以这也可以看到我们自主品牌在未来的一个决心吧，至少说它有这个想要在技术方面有一些研发的东西。 就好多人在说有一些品牌不太上心。 嗯， 就是他们赚到钱了，但是并没有把实际上赚这些钱投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升级当中去。 嗯， 反而去做了更多的 cosplay。 cosplay。 其实我觉得啊，在这里面稍微给大家再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关注一个海马汽车，它会后续研发的 1.2T 的这个 GDI 的发动机。 嗯， 首先它是一个小排量，这个很符合一个整体的趋势。 城市。 再一个，它是一个高效的，非常高效，然后非常的低能耗，然后所以说，如果这套传动系统真的是最终研发成功，投入了实际的量产当中，那我想它对于整个一个在小排量自主品牌里面，它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就大家就会有目共睹了。 嗯嗯，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未来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那其实我们纵观一下这一次的上海车展，我们总说嘛，国际大车展就是看未来发展方向的。那上海车展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就是未来的汽车商肯定第一是要先往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发展，第二就是智能、人机互联，或者说是无人驾驶技术，这是每个车企都在努力去寻求的一条道路。嗯， 讲真的，这回上海车展应该还挺踏实的。 而且你这次上海车展给所有老师们最大的印象就是自主品牌简直是这礼花满天放啊，大放异彩啊，真的打的这个合资品牌不能说措手不及吧，但是也是有一点面上无光的感觉啊。 几个点吧， 强劲的对手 几个点 已经来了。 对， 几个点吧，很多国外一线的品牌的老总去了魏、Lincoln 两个品牌去看。这是自主品牌的比较高端的。 嗯， 然后包括像海马这样的，那么包括长城展台，包括很多自主品牌展台，人家也有去看到了进步，包括比亚迪展台，包括当他们能看到进步，而且看他们车型真正做到了什么样。 嗯， 放在跟两年前的上海车展比，他们都会有个对比。 对， 包括有很多技术人员去实际上看车辆的参数和他们做到究竟什么样的级别，也有一些展台老总去了是皱个眉头，感觉像辣眼睛一样。 因为那个我有之前也有跟那个合资品牌的一些高层的管理人员就发信息啊什么的，我说哎你在哪儿，他说我在看竞品展台，我就一直在笑你知道吗，他也说了是哪个展台， 但是 我说你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但是说到实话， 真不是只有我们媒体老师才能见到这么全的车，包括各大车企，他们也是一年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能见到这么多竞品车型。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上海车展一直对行业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吧。 对。 但是也有媒体老师说，你像我们正常媒体去做直播或者怎么样，都是在媒体日的那两天。 啊 哈。就是也有老师说，观众日才是真正的上海车展呢，就 是 人多，然后 哎，那我非常好奇了，那思聪老师是顶着熊猫 TV 的媒体采访人的身份去买的。 你不要深究这些，人家是国民老公，人家就是去订车的， 哦、 知道吗？两台劳斯莱斯啊！ 啊，也对，我穿中东长袍的人，保安也没有拦我，是吗？ 对， 管理 你 管理的牛， 人家 你知道吗？ 你那个人家， 我在你身后就是也随着你沾了点光， 不是 享受了很多注目礼。 红城当时就两派人，一派说：“哎呦，这中东人就信了。”还有一派就 cosplay。 哦，但是管理疏漏啊，希望下一届车展还是只放我们媒体老师进去就好。 对，但是我其实也想说，什么时候我们也有机会真的在观众日的时候，然后去进场看一下，这样的才能知道大家受众心里边对哪辆车的一个向往。 我建议你脚啊、鞋啊都包裹得好一点。你很容易， 那就这么着吧，我等数据吧，我就不亲临现场了。 嗯，其实上海车展这一届真的蛮热的。 对， 哎呀，一年一次，我们今天到这天算画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从前瞻到直播，再到后来的后续的，再帮大家来解答一些问题。 是， 嗯，我希望大家能满意吧。 我们也期待着地方有一些的小车展，今年可能也会有可能会有成都的车展，我们也会参加，对吧？ 或许， 或许会。所以我们也都关注着，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提问啊。 没错了，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今年会有几大很大很核心的推车板块，比如老车推车，还有我们的非试不可重磅图片。都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另外我们还经常有喊红包的环节， 对，我们不光是把目光集中到了整车上面，以后我们会有很多好玩的值得 对 给大家推荐出来的。 你现在先关注 用品， 我告诉你，现在关注的可能是第一批用户， 对，元老， 我们可能会送积分，积分未来就当前 说那好，那的礼品啊都是杠杠的。 不多说了，再多说咱们就透露商业机密啊。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好奇，好奇，总是觉得新鲜，好奇。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